Goodbye. 学生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发成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形容词叫做 versatile versatile 是多才多艺的这里它的拼写是 V-E-R-S-A-T-I-L-E versatile 那么在体育方面它可以指多功能的具有多种技能的如果在体育比赛中我们说一个运动员说他 He has been one of the game's most versatile athletes 这里的 versatile 指的是技术全面的那么这句话 He has been one of the game's most versatile athletes 意思就是他是这项运动中技术最全面的运动员之一再看另外一个单词 Ecological Ecological 是生态方面的生态学的我们之前谈到延庆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它在生态方面是非常具有优势的那么这个生态就是 Ecological 我们来举个例子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发展生态旅游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好，最后来看这个单词 consecutive， 它的拼写是 consecutive， consecutive， 它指的是连续的、连贯的。如果一个运动选手连续三年获得奖牌，就可以说 He has won medals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Consecutive years 就是连续的几年。For example,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就是指连续的五年。您听明白了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